門啦。另外咧就宴會係上限係20人，每台咧最多兩個人，而入座率咧係唔可以多於佢嘅座位總數嘅五成嘅。咁此外啦，亦都有13個嘅表列處所啦，要停止營業。包括咗游戏机中心啊、浴室啊、健身中心啊、酒吧、美容院啊、按摩院啊、卡拉 OK 等等咧，就要继续关闭。嗱，咁啊，另外啦，即系有两个咧，都系比较新嘅一啲嘅措施嘅。第一个咧就系政府有一个嘅法律框架，可以咧系要求一啲强制检测令下嘅市民咧，喺未有结果之前，必须咧系要留喺屋企嘅。嗱，咁啊。具体的讲法是怎样呢？就是说当有相当数目的人士近期呢是感染了这个新型的肺炎，而他近期呢也都身处一些处所，跟着也都是或者发觉呢有一些即受感染的人士呢是到访过一些处所，即总之呢是可能那些处所呢是会导致感染 的情况呢可能是比较多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政府呢就可以发出叫做限制与检疫宣告，就即系宣告咧，所有人咧必须要留喺个处所度，直至到有个检测嘅结果之后咧，先至可以离开嘅。嗱，咁嗰个宣告期系点样咧？就系话最长嘅时间系可以七日嘅，即系话咧系可能你要七日都需要留喺相关嘅处所嗰度。咁如果系即系另一个嘅做法就系话咧。如果懷疑嗰個處所嘅環境係受到污染，又係點樣咧？咁政府咧可以將嗰個處所入邊嘅人士轉移到咧指定地點等候檢測結果嘅。咁大家就會問啦，即係喂咁啊？期間究竟點樣處理他們的日常生活啦？政府就話，如果宣告期即係佢要留在那個處所的時間是長過12個鐘咧，咁社署咧就會為受影響的人士提供基本的物資支援。另外一個啦，就是訪港的人士，就是當他們來到香港完成了14日檢疫之後，就需要呢再在第19或者20日呢進行檢測的，以是防止呢有外來感染的個案。此外啦，政府亦都會呢設立指定的檢疫酒店，在中國以外抵港的旅客呢需要在指定的檢疫酒店呢進行檢疫，而這些的酒店呢亦都只是可以接待这一类的人士，政府都会安排专车接载的。至于那个名单，特首就说会等待所有的一些酒店回复之后就一并公告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措施或者是关注的一些措施，就是收紧公务员的上班的人数，亦即系话咧，系需要咧，可能有更加多嘅公务员咧在家工作啦。嗱，点解会听呢啲措施咧？特首就话，因为睇到咧，就系喺呢一波嘅疫情啊，尽管有社交距离限制啦，但系咧喺街上面依然有唔少人，咁所以依然咧就要用更加紧嘅一啲嘅措施咧处理目前嘅状况。大家点睇？1-7-2-3-1打嚟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8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警方会全面调查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案件，并表示不能够过分透露调查内容。 政府做事是有规有矩的，我们是要讲证据讲事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也不可以过分透露调查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跟一般在社交媒体里面可以什么都讲，亦都唔需要提交啲咩證據咧嚟到去污蔑或者抹黑其他機構同埋人士。 警方拘捕立法會前議員胡志偉、朱海迪、梁國雄以及民陣召集人陳浩桓等八人，指佢哋涉及煽惑參與七一遊行等多項罪名。陳浩桓： 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享有嘅自由係包括遊行示威集會嘅自由。今次警方的起诉是继续这样打压我们公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我是会坚持到底，不会后悔。 下午三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 行政会议已经通过法例框架修订，政府可以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要求有爆发感染的处所人士在有检测结果之前不能离开，最长为期七日。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留在家里的那个目的是都是希望如果是他有一个感染其他人的风险的时候，就是不要周围走。目的都是希望将高风险处所入面的传播链是向外扩散的机会是减到最低。 四点半，本港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个案，27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嘅。大家对于咧头先所介绍嘅一系列政府再收紧嘅防疫措施有乜嘢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其中咧有一啲嘅措施咧，以前都推行过噶啦，就系、是、包括咧喺6点钟之后禁止食肆咧有堂食，即系话一定要经营外卖啦。嗱，相关嘅措施咧就会由星期四开始就实施噶啦，由晚上6点到第二朝嘅5点钟期间咧就不可以营业嘅。咁究竟大家点睇呢？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嘅。黄家和你好，喂，黄家和， 系啊， 系你好，系系啦，嗱，新呢个嘅措施似乎都系社会嘅预计之中嘅。咁对于你哋成个餐饮业界个影响会点样咧？ 影響是會非常之嚴峻的，因為12月份呢是我們餐飲業界的最黃金的時段來的嘛。12月份的話，如果沒有了所有的一些慶祝的活動啊，還有一些飲宴的活動啊，其實就基本上都不用做生意了。如果我們看回在7月份的時候，剛才你都說了，政府都曾經有類似的一些措施推出，咁而導致到咧，當時七月份嘅話，我哋整體嘅生意咧都有大概60%嘅跌幅嘅。咁而今次12月份政府推出呢個限聚嘅話，咁亦都係我相信咧會令到我哋嘅生意咧有大概65% 嘅生意會跌幅。 65定係15%啊？唔好意思，聽唔清楚。 是65%啊， 65% 嘅生意跌幅， 超過60%噶啦。咁呢個咧，亦都相等於大概係70-80亿嘅生意係唔見咗嘅。咁因為平時正常嚟講，我哋係一個月咧可以12月份啊，可以做到110-120亿嘅生意。咁而今次嘅限聚嘅話，咁之前咧其實一台兩個人嘅話，我哋已經係睇到個生意咧已經即時下跌。咁亦都估計咧當時嚟講嘅生意咧係會有大概60亿元嘅損失嘅。咁而今次再進一步收緊嘅話咧，相信嗰、那個12月嘅生意咧係會進一步下跌到少咗總數係少咗80亿咯。咁而嗰、那個限聚嘅日期咧就去到23号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唔寄望咧23号之後政府會會唔會放寬嗰個限聚嘅措施咧，而令到一啲喺聖誕期間或者除夕啊新年期間咧都可以做翻一啲生意咧。咁呢個我相信政府咧喺就算疫情係可以有一啲改善嘅情況咧，佢都未必係咁容易去放寬嘅。咁所以喺整個12月嘅話咧，我哋都係比較悲觀。 系嗱，我想问啊，就系、是、根据即系六月嘅时候咧，嗰一轮嘅经验啦，其实有唔少食肆咧都转咗做外卖啦，或者系各出其谋嘅。咁我亦都见到咧，有一啲嘅商店佢譬如即系圣诞啦，就冇聚餐啦，咁啊推出咗一啲譬如圣诞餐盒啊，即系之类咁样，一人餐盒啊之类咁样。其实我想问，吸取六月嘅经验，呢一啲嘅方法会唔会都可以补偿到你哋部分嘅生意咧？ 是会补偿到部分的生意。如果我睇返一啲数字的话呢，以前整个外卖的市场呢，占香港的餐饮业呢大概只是 3% 到嘅啫。咁但係今年由六月开始呢，就逐步嗰个外卖嘅市场呢就逐渐增加啦。到七月份嘅时候其实都上到平均呢20%+嘅，差唔多有啲餐饮呢佢可以上到35%以上都有嘅。咁但係可以睇返喎，呢35%都好啦，是弥补不到他的生意整体的损失的。咁而家就算12月份一些餐饮特别是中小型的食肆都好啦，或者一些西餐厅啦，咁他冇错是可以做返多一些的外卖的生意。咁但係呢就对一些大型的场所，譬如话做婚宴的，做一啲宴会嘅场所嘅话呢，佢基本上以往呢都想转型做外卖嘅生意，其实都好难转型到嘅。咁亦都係就算做外卖嘅生意都好啦，因为生意其实唔够嘅话，而要请一班员工喺呢段期间嘅话，咁其实个开支亦都係非常之庞大。咁所以宁愿呢就係暂停营业，或者係结业收场嘅。咁呢个我哋亦都担心呢，今次嚟讲亦都有唔少嘅食肆呢，其实佢哋都想做外卖㗎，但係基本上係做唔到㗎。同埋因为做外卖嘅话亦都要通过一啲外卖嘅平台先至係可以比较有效咁样去做到呢啲生意。但係啲外卖嘅平台嘅话嗰个收嘅费用呢亦都相对嚟讲係高㗎。咁对嗰个食肆嚟讲嘅话，咁其实嗰个利润基本上都唔係话真係係有㗎。咁所以即係此消彼长之下呢，咁其实宁愿呢就暂停营业，同埋要啲员工呢停薪留职。咁喺呢一方面，其实我都担心呢，今个月单纯淨係12月份嘅话，可能亦都会有大概1000间嘅食肆呢係因为咁样而挨唔住囉。挨唔住嘅话导致咩呢，亦都係会结业收场啦，亦都係会令到嗰、那个失业率呢进一步係上升㗎啦。咁十月份嘅时候呢，政府有个数字嘅统计出嚟，餐饮业嘅失业率呢係 14.8%。咁呢个係一个几高嘅数字嘅，因为全港嘅失业率呢都係 6.3% 至 6.4% 咁。咁但係餐饮业嘅失业率呢係全咁多个行业之中呢係最高嘅。咁而我担心呢喺12月而家嘅限聚嘅情况之下呢，咁会导致到失业率会上升到超过 15.5%， 甚至去到 16% 以上嘅。咁呢个对整个行业嚟讲呢其实係萎缩緊嘅。咁到呢个地步嘅时候，如果政府短期内唔马上去推出一啲纾困嘅措施去针对一啲特定嘅行业包括餐饮啦、酒吧啦，甚至是一些旅游的行业都好啦。咁如果不针对这些行业去做一些救援的话呢，咁这些行业就会萎缩的啦。咁同埋其实呢就同餐饮业有关的一些行业呢，比如说这些供应商咁样。咁其实都好惨的，这些餐饮冇生意的话，其实直接供应商亦都系冇生意。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嚟叫紧救命，所以我哋希望张建宗司长同埋陈茂波司长咧，尽快咁样咧，系可以攞一个方案出嚟，系话俾我哋嘅业界听，咁令到我哋可以安心咯。 嗱，不如黄家和具体嚟讲啦，咁究竟咧因为特首今日都话啊嘛，会请政务司司长同埋财政司司长研究咧，就系针对一啲受重创，特别系长期被关闭嘅行业嘅，咁系去提供支援嘅。具体而言，你哋其实想点样去支援你哋咧？之前咧就政府试过系保就业啦，吓咁，但系譬如除咗保就业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咧？排费当然以往都即系 其中一個可能的方向啦。咁啊，譬如係咪租金啊，定係點樣既可以援助到經營者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到啲直接幫助到啲員工咧？ 嗱，幾方面啦，保就業其實我哋係仍然希望政府咧就唔好閂咗個後門住嘅，仍然係推行第三期嘅保就業計劃。咁呢個咧亦都係之前咧證明咗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對業界咧係有幫助嘅，唔單純業界添啊，其實係所有各行各業。但係而家今次嗰個特定嘅一啲行業受影響嘅話，咁保就業嘅計劃咧，其實可以推出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個中小企嘅融資擔保啦。咁呢方面咧，100%嘅政府擔保咧，之前已經係推出咗嘅。咁其實係政府可以加大個銀碼啦，咁係可以幫到一啲企業咧去申請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嗰、那個抗疫防疫基金啦。咁嗰個咧，亦都係直接係俾一啲現金咧，係俾一啲受影響嘅食肆嘅。咁呢個係幫到食肆去交租喎。呢、這個係好。係 好快地問，點樣可以直接幫到員工啊？ 幫到員工嘅話，咁其實咧可以喺嗰、那個防疫基金嗰度咧，喺部分咧其實係可以係直接係出俾個員工嘅，就唔係話一定全部俾曬個僱主咯。 明白，好多謝你黃家和嘅睇法啦，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个母群组再多13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660宗个案。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多2人染病，这个群组累计有52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葵盛西村第8座新增5宗个案，累计有18宗，涉及8个单位。当局寻日收到1000个样本，承办商至今亦都测试咗1300个样本，发现有几个初步阳性个案，来自4楼、7楼同8楼嘅住户。至于沙田一田百货，亦都多咗3宗确诊，并且有7宗初诊阳性个案，中心正系追踪佢哋嘅密切接触者。行政會議今朝早通過法律框架，可以要求強制檢測者未有結果之前留在原有處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若果懷疑環境受到感染而令到留在該處所的人士增加感染風險，可以將有關人士轉移到指定地點等候結果，或者要求相關人士到檢測中心接受強制檢測。他说在所有人完成以及有检测结果之后，会撤销有关宣告，为期最长7日。若果封锁的时间超过12个钟，会提供基本物资等的支援，并且会容许有特殊需要人士，包括紧急医疗需要，可以申请离开，但是要遵守相关防疫规定。政府宣布再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6点起禁止堂食。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和美容院等13类处所需要暂停营业。宴会活动人数上限减至20人，每台最多2人，入座率不多于50%。新措施今个星期四凌晨起生效，为期14日。13类表列处所仲包括浴室、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派对房间、夜店或夜总会、卡拉 OK、麻雀馆、按摩院、体育处所同泳池。而会址、酒店或宾馆管理人要继续遵守相关限制。新型肺炎疫情持续。

就是 please，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是一个 E 的音来的，咁呢个音呢是比较紧少少嘅 ，E E E， 咁就同我哋 piss 咧 P I S S 个 A A A 咧有少少唔同嘅，嗰个 A 咧系比较松啲嘅 ，OK， 我哋 E 咧系比较紧啲嘅 ，please please please。第三点要留意嘅咧就系个 L 音喺度 ，OK， 就系 pl pl pl pl pl 咁嘅音 ，please please。So please do it, please please stay tuned, please do it, please have a good day。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世杰，一不离二咯。 咩一不离二啊，瑞文？ 咧，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家宴嘅，听众好有兴趣啊！不如我哋做大佢，讲多啲奖咯。 梗系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香港鸟类分布嘅古仔俾你听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学者黎玉科，讲下红树林都有机会加剧温室效应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啊。咁刚才就同大家即系亦都倾过啦，就同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啊黄家和倾过，就系进一步收紧一啲餐饮处所嘅营业限制啦。对于佢哋业界所构成嘅影响，到底会系点样？咁同埋咧就系有啲咩方法帮助到业界？另外都有讲到啦，点样可以直接帮助到咧啲餐饮业界嘅从业员嘅嗱咁啊。另外啦，一个亦都系即系值得关注嘅咧，就系有关于如果嗰啲嘅处所系有一个爆发嘅情况，咁就需要咧嗰一啲嘅相关嘅人士留喺指定嘅地点，直到咧系完成咗个检测系有结果为止嘅。咁啊，有一个咁样嘅法律框架喺度。咁因为实际咧，即系之前啊葵盛西村嘅情况，亦都被即系大家即系质疑到啦，亦都有专家质疑到啦，就系点解咧会容许喺葵盛西村嘅嗰一啲嘅居民咧可以搬到去其他嘅地方嘅，点解唔留佢喺度去做一个即系指定嘅地方嘅检疫嘅？咁但系今日政府就话咧，依个系啱啱有一个法律框架咧，系可以配套到噶啦，就可以做到一个即系禁足嘅情况。嗱，咁啊，大家到底点睇相关嘅依啲嘅措施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噶。有位听众陈先生，陈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系有咩倾睇法？ 首先咧，又再搞呢個人限聚呢啲咧，譬如話食少六點後要唔好做生意咧，我就唔認同嘅。但我本身就唔係做飲食業嘅，但我覺得就成日個政府就係話將嗰啲啲物行親有咩事，譬如有爆發又擺喺食肆度，其實佢咁做法令到好多從業員咧冇嘢做，反而仲搞到香港經濟越嚟越差嘅。點解佢反而有啲人，好似嗰啲小冇牌租人，佢唔去接法去？揾人出嚟，或者檢控佢哋，或者我呢個有想講就係話，好多成喺街道線啲人咧係隨口就食煙嘅，但我從來冇見過任何有警察落去檢控嗰啲人嘅。 即係執法問題啦嚇。 嚇執法問題，佢成日執法，但你諗下，我喺街邊最多就係掹口罩食煙。我食唔到二手煙，我好討厭呢樣嘢嘅，因為嗰啲人就冇 去拉。不過咧，陳生又咁講，即係你話對於食肆咧再收緊一啲嘅即係營業嘅限制咧，你又覺得好反感。咁但係而家我哋睇到個情況咧，喺個數據上面咧，似乎就係冇病徵嘅人士都相當之唔少，同埋就係喺收緊咗之前嘅一啲社交距離限制之後咧，如果睇翻政府所提供嘅數字咧， 出行的人数并没有特别减少到，即大家在个社区都是比较活跃的。如果在个社区越活跃，就个病毒的传播会有机会是越加广泛的，因为现在已经即不同区都有了。所以由这个角度看起上来，收紧餐饮业处所的即营业，起码令到夜晚六点之后没有那么多人在街上吃饭，会不会都是一个即值得去考虑的措施呢？如果为了整体的健康着想。 我覺得就你咁定個法例出嚟，大少人遵守。嗱，我舉個例啊，我假期去中環，成個中環都係有啲非農嚟嘅，全部圍咗跳舞唔戴口罩，咁啊點有冇執法咧？有冇執過法？點控佢啲非農咧？冇喎，我唔見有警察喺度喎。 明白。明白，即係阿陳先生咧嘅重點都係覺得咧，就算係收緊咗啲社交距離措施，反而最重要就係當我哋有個法律框架，係咪應該要加強執法咧？如果係有法又唔執，令到啲人咧就會可能係繼續即係唔戴口罩啊，或者做其他嘅活動嘅。多謝曬你先啊，陳先生嘅睇法。另外一個咧，今日政府亦都係宣布嘅，就會進一步收緊公務員嘅工作嘅。情况就是话公务员的服务要再压缩啦，咁同埋咧要尽量令到咧更加多的公务员咧系在家工作啦。究竟个影响会系点样咧？电话旁边请嚟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嘅，冯全忠你好。 主持人你好啊，系啊， 不如咧先由一个雇员角度去讲啊，就系而家话要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其实大家系咪真系咁容易编排到个办公室嘅员工在家工作咧？ 我哋自己咁睇咧，就系有保留嘅，因为过去都有几转做过一啲在家工作啦。咁当然政府佢可以再定一啲比较进取啲嘅百分比啦，例如可能喺过去一段期间，我哋用50%嚟去编所谓编间啦。咁如果系嚟紧真系想话收紧嘅话，究竟每日翻工嘅人只需要30%或者系更低嘅？咁呢个数字某程度上好似喺表面上咧。是可以反映到咧，會較少嘅人，較少嘅公務員咧需要上班嘅。咁但係我自己睇咧，過去一段期間咧，呢個情況未必係增長嚟嘅，因為只要我哋啲公共服務咧冇減少啦，啲投訴係冇少到啦，譬如嗰啲會議都冇少到啦，我哋要處理嘅工作冇少到啦，亦都正如頭先嗰位陳先生都有講啦，可能市民亦都會覺得。隨住抗疫嗰個工作嗰個需要更大啦，我哋要執法嘅力度更大嘅話咧，好多個前線部門咧，其實係反而咧嗰個工作量係更加多嘅。簡單啲講咧，就係我哋有啲同事同我哋講笑咁講，佢話咧，雖然可能只需要一個星期咧翻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但係咧現實咧，其實佢一二三四五都翻工，又或者咧，如果佢真係堅持二四放假嘅話咧，所謂在家工作嘅話咧嚇。一三五咧，必須要咧做到好嘢先走得。咁所以我哋自己嘅觀察咧，就係話究竟係咪真係公務員真係可以喺唔減少公共服務嘅情況底下，又或者政府唔將所謂必要服務做一個比較清晰嘅定義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仲有好多公務員咧，其實雖然話在家工作，但係佢哋嗰個工作量啊，以至到嗰個需要翻工嘅日數咧，其實並唔覺得會有減少。 嗱，馮全忠啊，如果聽翻特首今日嘅說法咧，公務嘅服務咧係一定會壓縮嘅喎，即係佢話會維持一啲緊急同埋必須嘅服務啊嘛，但係咧一啲必須服務咧可能嘅處理嘅時間會長咗，譬如去申請一啲嘢啦，可能時間長咗，咁政府就會酌情處理嘅。嗱，如果佢講咗呢一段嘅說話出嚟，係唔係即係某程度上？会可以有进一步的压缩空间呢？譬如举个例，即是上一轮呢就是譬如一些的车辆续牌的事宜啦，咁是受到影响的。咁又或者呢是一些即是外籍佣工呢他的签证的续期那些呢是受到影响的。咁样咁其实呢些都是即是叫比较前线对着市民的服务呢都是可以透过政府的酌情的方法是尽量压缩到的，即是变咗个前台就唔使咁多人咯。咁系咪都可以某程度上处理到个问题 呢？所以就系要睇政府究竟佢呢一转为咗要减少人流，进一步所谓减少嗰个公务员紧缩嗰个公务服务呢个决心有几大啦。头先咧，主持人你提过呢两个例子，其实都好典型嘅。咁但系呢一啲咧，某程度上虽然系前线，但系都系一啲咧。 唔係話咁緊急嘅一啲服務，所以佢可以好似頭先你所講嘅例子出一樣咧，就係話喂，我哋可能個辦公時間會短咗，又或者嗰個處理嘅時間咧，並非如以往可能七日做到，可能要長啲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啲例子係點嘅例子咧？相信阿主持人你都估到噶啦，譬如房屋署，譬如食環署，譬如康文署呢啲好前線嘅部門咧，其實係喺頭先正正我就講呢啲例子咧，係做唔到呢啲咁嘅情況嘅。點解咁講咧？嗱，譬如我哋就以即係有個例子嚟講咧，我哋可能去負責管場嘅話，其實所講嘅一啲個外判服務嘅監察，又例如我哋為咗要加強嗰個執法，希望咧更多嘅同事啦可以去落場去睇一睇，究竟呢啲咁嘅市民究竟係咪嚴守社交距離？呢啲咁嘅例子其實都正正說明咗咧，係唔一定係會做到呢啲咁嘅情況嘅。嗱，我個意思咧唔係一定話要有啲咩傳疑，正如我頭先話齋，我哋嘅結論咧就係我哋觀察咗過一段期間咧，好多嘅呢啲咁嘅前線嘅部門咧，其實佢雖然話係在家工作，但係唔見得真係有在家工作嘅情況係有好多出現，甚至乎比以往更忙。但係與此同時，我哋都想，如果真係政府係期望真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話咧，我哋好希望咧佢能夠大刀闊斧啲，又或者具體指出邊一啲部門或者邊一啲服務係可以稍為去暫緩啦，又或者我哋可以將一啲次序咧去調動一下，令到咧嗰一啲咁嘅工作咧係真係如實咁樣咧係可以咧俾市民又好，或者俾公務員同事都好咧，都知道係可以稍為去稍緩去處理嘅。 明白。 咁只有咁嘅安排咧，在家工作減少人流呢一個咁嘅諗法咧，先至會係實際嘅。 所以我想問咧，這個在家工作嘅安排咧，可唔可以係按個別嘅部門或者係部門入邊嘅個別嘅組別去處理咧？嗱，譬如你頭先講啊，譬如以康文署為例啦，咁首先管場嘅人員咧，就因為啲體育場館關咗，咁佢可能管場嗰位就未必需要真係翻啦，或者可以在家工作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佢係要處理一啲公園入邊，即係前線嘅執法啊，或者係檢控啊，即係巡搶啦嚇，幫手去處理，即係一啲可能係發呢個告票啊等等之類嗰個工作嘅，咁變咗嗰啲人咧就唔需要在家工作，即係按每個嘅部門同埋按佢部門嘅組別去處理。其實咁樣得唔得咧？因為有啲可能真係後台佢未必需要 嘅 喎。 你講得啱嘅，當然係我哋同意咧。喺隨住如果真係行政長官宣布進一輪，即係新一輪嘅一個即係措施，係希望令到嗰個公務員咧壓縮到嘅服務啦，縮短佢嗰個即係往來人流嘅機會嘅話咧，咁當然係可以嘅。但係點解我想講咧，就係話，如果假設真係好似主持人話齋，我哋每一個部門，無論佢咩部門都好啦，頭先我提過嗰三四個部門啦嚇，如果佢能夠就住即係呢個政策嘅目標，仔細具體咁樣去定嘅一啲措施出嚟，亦都真係向外宣布喺咁嘅咁緊張嘅情況底下，我哋都係同心抗疫，希望將一啲服務壓縮，又或者期望希望啲市民唔好話因為咁嘅情況底下有過分嘅反應啦嚇。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相信咧係有機會做到嘅。但係以我哋現時嘅觀察，又或者過去呢三波疫情嘅觀察咧，其實頭先我提到呢幾個部門咧，所謂嘅在家工作咧，其實並唔係話真。是怎样可以如实执行到咯？ 明白，好多谢晒你，冯全忠倾到呢一度啊。冯全忠是香港公务员总工会的主席，1872311，黄先生，你好，黄生。 哦，你好，陈燕平， 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今日听完嗰个记者会之后咧，我有个疑问，因为我自己都去做过嗰个深喉测试嘅，咁咧正常咧佢系阴性咧就唔会 send 短信俾我噶。 嗯。 咁你而家今日話要有報告，有報告先至可以離開得屋企啊，或者唔使咁捉領嘅。咁譬如我驗咗住喺琴日嗰個葵盛村嗰度，咁我譬如我驗咗啦，咁我同公司請假，我點預時間啊？佢有3-5日先有報告，咁我唔使翻工啊，唔通？ 咁但係如果做緊檢測嘅時候，為保障係咪都應該留喺指定處所咧？ 佢應該有啲快速測試噶嘛？咁你譬如嚟講，1日啊、2日啊，咁你知道都冇問題。但係如果測到係陽性，要3-5日喎。 嗯，係。 咁嘅情形係點樣嘅咧？ 咁但係而家嗰啲強制即係你。 黄先生个电话断咗线，唔紧要吓。咁不过而家其实系主要系讲紧一啲强制检测嘅人士嘅吓，咁就可能会系需要咧逗留喺如果个处所系有爆发咧，可能需要系逗留喺嗰个处所度，直至到有检测报告为止。有范女士，范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范女士？ 我是想讲下呢其实现在这个政府呢他做的事呢是讲一套就做一套。 嗯。 因为我的仔呢就在环保署那里做的。 嗯。 咁呢就他呢就讲话那些公务员啊如果不是紧急的工作呢就可以暂时就不需要翻工。但我的仔一直呢在这段时间都要翻工。但佢嘅工作咧就係外展隊嚟嘅， 嗯， 咁咧就係去影下啲嗰啲回收桶啊咁嗰啲嘢，咁我唔覺得，即係小姐你覺唔覺得？ 即係你嘅意思，佢係食環署嘅外展隊，就係負責去觀察 環保署 嘅外展隊，就係負責去觀察一啲環保回收嘅工作嘅。係 啦係啦，咁即係你話啦，如果而家有呢個係咪真係好緊急？如果真係有乜嘢緊急過就咁去出去做呢啲咁嘅嘢，總言之你又冇返寫字樓，你就出去做呢啲嘢，咁樣係咪好奇怪啊？ 明白，多謝曬啊范女士嘅意見，都係涉及到公務員在家工作呢到底點樣執行㗎。不如呢我哋好快又請嚟一位專科醫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呢有感染及傳染病科嘅專科醫生林偉信。林偉信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嗱，睇翻而家个走势啦，即系似乎咧，无论系医管局啦，或者政府当局咧，都相当之担心啊。其中一个都几重要嘅原因咧，就系佢哋话即系严重同埋危殆嘅病人咧，喺个岁数上面咧有一个年轻化嘅趋势，用 ICU 嘅人系多咗嘅。咁嗱，你睇起上嚟，而家我哋要收紧一啲嘅防疫措施啦。系唔系可以针对到而家大家忧虑嘅，即系譬如年轻的人个感染嘅即系病危嘅风险都大咗，系咪可以针对性地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咧？ 我觉得一定有用嘅，因为始终年轻嘅群组嘅人士咧，好多时候个社交活动系比较多啲啦。咁譬如话即系收紧一啲，即系譬如嗰个餐饮方面嘅限制啦，即系开业嘅时间啦，咁令到即系大家个社交嗰个场合或者场所活动系。嗰、那個減低咗啦，咁變咗就點都會可以減低咗大家嗰個社交嗰個接觸啊，咁因為咁變咗嗰個疫情，希望就唔好即係延長得太耐啦，因為好擔心你見到譬如今日又即係個數字又多少少嘅時候咧，咁雖然好似停咗喺度個水平差唔多，但係就擔心嗰、那個即係好似個浪頂咧，就好似停咗喺度維持好耐咧。咁對成個社區嗰個疫症嘅控制就會有困難嗰邊嘅就。 另外都想問啦，就係、是、關於葵盛西村嘅個案啦，之前已經都有多宗噶啦。咁葵盛西村第八座，咁而家咧佢係今日再有五宗嘅個案嘅，累計咧有成十八宗嘅個案。咁亦都係咧佢係嚟自即係初另外一啲承辦商收到嘅樣本，發現有幾個初步陽性嘅個案咧，就係嚟自唔同樓層嘅住户嘅。嗱喺咁嘅情況之下，政府今日就有一個新嘅法律框。就话如果有一啲嘅地方咧，有一个比较即系群组嘅爆发咧，就要宣告相关嘅人士就要留喺指定嘅处所，直到咧系有个检测结果为止嘅。嗱，你点睇呢一步咧？同埋呢一步系咪推行得太迟咧？ 呢一步我绝对赞成嘅，因为即系大家都明白，即系用一个常理去睇，即系譬如好似都有啲人即系讲话啊，那个村一听到有啲个案，其实有啲人都自己即系准离开咗啦咁样。咁變咗對嗰個疫情控制係可能就唔咁理想嘅，因為佢可能喺即係之前嘅日子已經感染咗個病毒啦嘛。咁不過可能之前嘅法律框架未必可能可以即刻，譬如話已經有局部有啲確診個案就可以有一個即刻宣布話其他人都唔俾離開，咁可能個法律框架之前未做得到啦。咁而可能大家又未必想到佢要撤離一個屋村，就算係一層咧，其實。即係嗰個手續或者成個程序，其實就都係 建屋好多個即係部門或者其實都係要啲時間去準備嘅，所以變咗永遠有一個滯後咗少少咯。咁但係雖然話就困難，但係就我都同意係其實喺呢啲屋邨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有咁類似情況啊。咁我覺得係要有一個法規或者其他辦法，要好迅速咁樣做到啲工作先得。 嗯， 即係譬如話，如果等佢慢慢再檢測咧，就慢咗噶啦啲嘢就。 嗱，仲想問一樣就係關於疫苗嘅，有啲國家已經打緊疫苗啦，咁但係香港咧、到而家都未公布到底會採購邊一類疫苗。咁而疫苗有幾款啦？有啲咧就要儲存喺-20度或者係-70度嘅，有啲就可能個度數有唔同啦。咁我想問啦，即係為咗係準備去接種疫苗，其實你覺得衛生署有冇必要？要系早啲公布到底佢哋买咗边一种疫苗以早作准备咧，因为储存条件都几唔同嘅。 嗱，我知道其实佢哋好积极咁样倾紧噶啦，咁我估佢哋未公布得嘅，你应该嘅情况就系话，咁不过你话个储存嗰度其实又唔使担心嘅，即系譬如你讲-70度嗰一只，咁其实佢哋系有办法可以做得到嘅，即系我意思个供应商、即系佢其实系可以克服到嘅困难嘅，咁就变咗嗰个就唔係一個大家需要擔心啊，反而係到底係我哋搶唔搶到嗰啲疫苗，即係反而呢、這個或者係點樣 roll out 成個香港嘅市民，我哋講緊要希望打到60-70%喎，即係講幾百萬人喎，咁呢個係唔容易嘅，即係反而呢個仲困難過儲存嗰啲問題。 好啊，多謝你林偉信醫生傾到呢度，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启业村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交通开始繁忙噶啦。太子道西天桥嘅旺角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升幅股份：麦迪森控股、乔英控股、新思路文旅、艾石控股同埋中港石油。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国贸控股、麦迪斯基、Pacific Ledger、盛诺集团同埋景联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10点，系跌咗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系升咗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5，瑞士法郎0.89，加元1.279，人民币6.53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港金收市报17,2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8美元，卖出1,864.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嗰一宗意外事故啊，喺新界嘅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喺葵涌公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快线受到阻碍，塞到丽景村噶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对开嘅快线有意外啊，龙尾去到丽景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分别去到华润大厦同埋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大学会堂，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啦。咁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出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欣怡花园。港岛路面铜锣湾嘅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丽德村交汇处嗰度咧，就丽德村道啊，近丽德村道交汇处嗰度咧，现时就比较多车。

险嘅人士有机会咧就要留喺个叫做即系爆疫嘅地方咧，指定嘅时间，直至到有检测结果为止吓。 首先系无辜啦，相信唔少听众其实都唔系话唔守规矩。咁但系当社会发生咗啲事啦，无论系边境检疫究竟有冇漏洞，又或者有冇啲朋友真系冇咁听话嘅时候咧，大家就要一齐承受啦。第二就系无奈啊，几无辜都好啦，但系都发生咗，变咗都要做嘢啦，而且仲可能越做越严厉添。就算觉得无辜，都好似冇乜其他嘅方法，所以都好无奈。 咁当然啦，即係都要睇返呢到底呢啲嘅防疫措施呢成效如何，因为其实首先除咗头先提嘅嗰啲嘅措施之外啦，另外亦都包括呢係有外地嚟香港嘅人士，佢嗰个检疫期除咗係14日同埋要去指定酒店之外呢，另外呢佢哋亦都要喺抵港嘅第19或者20日呢再做多一次嘅检测嘅。嗱，种种嘅安排到底个效用会系点呢？我諗起码都可能要睇下即係生效一星期之后个情况系点样啦。咁我哋会继续呢同大家密切留意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呢又想同大家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是涉及到中文大学的。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就是因为疫症的关系，有很多的大学或者院校毕业礼未能够正常地举行，就要改办一个网上的毕业礼。上个月就是中大举行网上毕业礼的。不过就是有一些人士他们都继续回去学校那里做一个游行的。另外亦都期间有一些人就舉咗一啲嘅直幡同埋一啲嘅旗幟，入面就寫住一啲字句啦，譬如係話香港唯一出路啊，或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啊，呢啲被視為咧可能係同國安法即係相關嘅一啲嘅語句嘅咁樣。咁而警方咧，尋日就拘捕咗八名嘅人士啦，就話咧佢哋係涉及到未批准集結。咁除此之外咧，就依八名人士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咧就唔係中大人嚟嘅，即係唔係中大嘅學生，有啲就譬如佢個年紀咧就比較細啦，得十零歲啦。咁而八人入邊咧，亦都係警方亦都話咧，即係有三人咧係同中大冇任何关系嘅学生曾经喺游行之中咧挥动港独旗帜，同埋高叫港独嘅口号，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嘅煽动分裂国家罪咧而被捕嘅。嗱，我哋不如首先咧就撇开咗港区国安法嗰一部分啦，首先就不如睇一睇咧系叫做系话即系佢哋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嘅呢一个部分啦。其中一个疑惑就是校园到底是属于一个公众地方定是一个私人地方呢？究竟这个公安条例是不是真的可以应用在个校园入面呢？定是我们应该要视乎到底那一刻校园是采取了什么措施去处理它的人流去定义啊，定是点呢？陈志杰， 法律上就真系要每个细节咁去拗嘅，但系大学嘅校园向来咧喺香港社会里边系公共地方，因为原本系冇乜限制噶嘛，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大学本身就系鼓励开放地方， 系啊。 不过自从旧年之后，大家都明白噶啦，由于社会情况突变咧，所以好多大学校园咧都多咗好多嘅出入嘅呢个检测嘅，系包括真系要填健康申报表啦，同埋亦都可能真系要查一查个证嘅。咁当个地方再唔系自由出入嘅时候，系咪公共地方呢？就真系可以倾下啦。 咁有啲嘅校园就即係比较简单啲嘅，就真係你出示学生证啦，又或者你进入嘅时候呢，你填低个身份证号码，即係身份资料啦，就得嘅。但有啲校园呢就会比较再严密一啲，係真係需要 闸机啦，即係都闸机嘅话， 係呀，唔单止呀，仲有一啲係譬如需要事先申请嘅，如果你唔係去学校嘅人士。咁但係点解即係大家会有一个咁样嘅疑惑呢？就是因为如果你说是未经批准集结呢，正如刚才陈志杰你所讲，即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那个是不是一个公众地方呢？因为当然啦，即是这个要有一个的法律的解读在内啦。咁同埋咧，另外亦都涉及到一样嘢。据咧有一啲有当日参与游行嘅人士啦，中大嘅毕业生咧就话佢哋知道 當日有一個咁樣嘅遊行或者係遊行嘅，咁於是佢哋就去參加啦。咁亦都咧係話，即係為我哋唔會咧走去嗌一啲同即係港獨，即係涉及可能會涉及港獨嘅一啲嘅口號咁樣已經係約定咗噶啦。咁但係佢哋都估唔到咧，遊行期間會有一啲人嗌咁嘅口號，或者係舉起相關嘅旗幟啦。咁佢哋已經係褪後咗噶啦，即係同佢拉開距離。咁而家個疑惑就係、是，喂，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佢會唔會都觸犯咗相關嘅法例？會唔會有一個被捕嘅風險咧？呢個似乎係另一個疑慮嚟 嘅 喎。 嗱，國安法就難講啲，始終係一條新嘅法律，佢嘅執法嘅細節，去到告唔告嗰下點判咧，就會等待結果。尤其動機同埋行為之間，可唔可以分開處理嘅咧？但用翻一啲我哋普遍喺公安條例之下見到嘅現象咧，譬如話非法集結。唔係淨係三個人走埋一齊非法集結嘅，係有威嚇嘅感覺嘅。即係你唔係話就咁班人就非法集結，係有威嚇感覺。 即係仲要滿足一啲條件啦。 係啊，咁感覺。咁係咪真係已經滿足咗咧？就真係要逐逐個案例慢慢細節去講噶啦。 咁同埋頭先講到即係涉及到國安法嗰度，亦都之前曾經有法律界人士講過啦嚇。咁你不立危牆之下嘛，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嘛。如果你見到嗰個嘅集會或者嗰個聚會係有人開始嗌一啲涉及到港獨嘅口號嘅時候，咁你就應該係咪應該要離開咧？咁樣嗱，有啲咁嘅說法嘅。但係另一個當然亦都即係引起中大人嘅討論咧，就係話中大喺當日事發當日咧，佢哋係有報警嘅。而事後咧，當日亦都有保安，中大嘅保安咧係拍攝成個過程啦。而事後咧，亦都係有警方入到去中大嗰度搜證，期間咧一直都係有中大嘅保安人員陪同。咁於是有啲人就話。啊，即系点解中大即系咁样做嘅咧？点解会系要报警嘅咧？咁样即系有一啲嘅学生就话：，哇，中大主动报警咧系荒谬嘅，感觉校方系出卖学生，咁好似信错校长。嗱，关于呢一点咧，或者我哋稍后再倾啊。电话号码18-7231，大家有啲乜嘢嘅即系评议或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法律界人士，系大律师黄宇仁啊。黄宇仁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嗱，有两个问题，即系两个点咧，想请教嘅。首先第一样就系、是、校园，大学校园系一个公众地方啊，定系一个私人地方咧？ 嗱，其实佢系一个公众地方或者私人地方，唔系嗰个重要嘅问题咯。 系 嗰、那个重要嘅问题系喺公安条例底下嗰个公众嘅地方个定义系咪适用于？中大個校園咯，咁喺因為喺公安條例底下，公眾地方係定義咗做指公眾人士或任何一類公眾人士，不論是貧富貴或其他方式，於當其時有權進入或者獲准進入地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如果係當陣時嗰刻裏面咧，中文大學個校園係公眾人士或者任何一類公眾人士。喺當時獲准進入咧，咁佢就已經係公安條例定義底下嘅公眾地方 咯。所謂獲准進入呢樣嘢咧，喺即係有冇話點樣嘅滿足點樣嘅條件咧，先叫做獲准進入噶啦？譬如舉個例，即係以往咧，就可能佢哋唔需要做任何嘅登記，或者係唔需要出示任何身份嘅證明文件，就已經咧可以進入個校園噶啦。咁但係而家咧，每間校園咧都施加咗不同嘅條件嘅，譬如即係舉個例，即係中大啦。以我所知咧，其中起碼其中一個入口咧，入去嘅時候咧，就你凡親人任何人士入去，你都要先去登記咧，先至可以入去嘅。咁我想问啦，因为佢其实系要先登记先至可以入去嘛，如果你唔登记就唔可以入去嘛。喺咁嘅情况之下，嗰度系唔系属于公安条例所指嘅公众地方？就即系话公众人士或任何一类人士喺当时有权或获准进入的地方咧？ 其实如果登记咗就入得，咁都系获准进入噶。即系举个例就系一间，譬如一间酒吧，如果佢要俾钱先入嘅，咁你俾咗钱就入得，咁咪就系获准进入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如果警方在校园里面做公安条例以下的执法呢，都是有他的一个法律依据的。 可以这么说的，是。 系 吓，系啦，黄宇啊，想请教一下咧，即系公安条例系唔系涵盖一个地方，就睇下公众人士是否获准进入啦。咁如果假设系一啲中大嘅同学喺个班房里边一个嘅聚会，咁系咪即系公安条例就唔应该涵盖呢个地方嘅咧？佢又唔俾其他人入嚟，净系中大某个会社先入得嚟嘅，系咪就可以豁免咗公安条例涵盖嘅范围嘅咧？系。 咁就要視乎佢係咪任何一類公眾人士啊，即係如果某一類嘅公眾人士係獲准進入嘅，咁咪得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好特定嘅、好 exclusive 嘅，即係我私人邀請先可以入嚟嘅，咁咪咁就唔同一個講法咯。咁其實係一個程度嘅問題嚟嘅，即係冇話一個黑與白嘅一個標準咯。咁所以你真係要睇翻個實際情況同埋嗰個證據上面咯。 明白，即係話準資入去一個地方，越係限制越多。越是某类人或者要邀请先入得的，咁越有机会话呢个唔系公众地方啦，公安条例就未必适用啦，真系。哦， 系啦，系啦。 嗱，咁另外一个即系关注嘅问题就系、是、国安港区国安法啦吓，咁因为当日咧系有人举起咗一啲被警方指咧系涉及到港独嘅旗帜啦，或者咧系嗌相关嘅口号嘅，咁我就想问啦，有啲人咧就已经系弹开咗噶咯，即系距离嗰个嘅个旗帜啦，系有一段距离啦，或者佢都冇参与到嗌嗰个口号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会唔会都有系触犯咗国安法嘅风险？存在 啦。其实关于风险呢个字眼咧，我成日都强调就系有唔同嘅语境底下有唔同嘅意思嘅。咁你话定罪嘅风险，咁你当然系要毫无合理疑点证明嗰个控罪啦。咁呢个系法庭定罪嗰个风险。咁至于你话警方拘捕你嗰个风险，其实佢自己有一个合理嘅怀疑，佢已经可以拘捕你噶啦。咁嗰个程度系低好多嘅。咁如果中间嘅，譬如就系话，檢控啊，律政司檢控你個風險，佢根據律政司個檢控守則，如果佢要有合理嘅定罪機會，佢先至可以檢控你嘅。咁所以係三個唔同層次嘅風險嚟咯。咁如果你話定罪嘅風險，當然要毫無合理疑點地裁定法庭去裁定你參與咗個遊行，你就係認同咗其他人嗌嘅港獨口號。咁呢個當然係困難啦，或者係即係風險冇咁高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被捕嘅風險，警方要係即係有一個合理懷疑，你參與呢個有人喺港獨口號嘅遊行，你有機會係同佢哋有一個伙同犯罪或者共同犯罪計劃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嘅，咁佢嗰個合理懷疑相對嗰個風險就高咗咯，咁或者係容易符合咗咯，咁所以你問嗰個風險就視乎係你話被捕嘅風險啦，還是檢控嘅風險啦。还是定罪的风险、 如果是即系其实系个门槛嘅或者程度之间个分别啦， 系啦系啦，因为三个唔同嘅层次嚟嘅。 阿黄宇仁啊，因为咧国安法都系新嘅法律嚟嘅，咁我哋应该暂时就未有一个法庭判决书嘅案例，即系定罪风险嘅案例啦。咁你话检控嘅风险咧，暂时国安法嘅官司都仲打紧啦。咁呢个睇下我哋有冇啲案例可以参考到。所以我哋能够讨论嘅会唔会依家都系一个检，即系被拘捕嘅风险咧？咁样咁而呢个风险睇嚟又几高嘅，可以有 高噶，我同意系高噶。咁因为其实你要睇嗰、那个执法部门嗰把尺去到边，其实你就系睇佢拉嘅系咩人，拉嗰啲人系做咗啲乜嘢咯。咁所以你见到。其实而家嗰个风险系高嘅，因为你睇到执法部门嗰个尺度系即系同佢从佢哋嘅角度嚟讲，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一个口号本身就已经有港独嘅意味噶啦。咁即系虽然可能好多人佢心目中觉得呢句口号系从佢嘅主观意愿嚟讲唔系宣扬港独嘅信息嘅，咁但系从执法部门嘅角度嚟睇，佢哋觉得系嘅话，佢哋只要有一个合理嘅怀疑。佢已經可以拘捕嘅啦嘛，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個風險係高嘅咯。 明白。 咁下一關即係睇律政司咯，即係到檢控風險就睇律政司日後檢控成點，到定罪風險就睇我哋香港法院定罪成點咯，慢慢一個去睇，即係要係咪咧？ 係㗎，係㗎。 明白。 咁當然亦都仲有一個考慮就係，即係嗰個 方法嘅解釋權，根據《廣法》嘅第65条，喺人大常委會嗰度。 係， 嗯，明白。啊，黃宇仁，唔好意思，關於咧第一點咧，就係究竟校園係咪屬於一個私人地方嗰度咧，都仲有一個少少嘅跟進想問嘅，因為剛才你都講到啦，就睇下究竟係咪屬於咧，即係即係啲任何嘅人士都有權或者係獲准進入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我睇翻嘅公安條例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不適用嘅條文嘅。如果按照呢啲不適用嘅條文嘅理解，佢就話如果根據教育條例註冊嘅即係學校嗰人嘅集會，或者係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嘅學院嗰人嘅集會，又或者嗰個集會係經該學校學院或教育機構核下認可嘅社團或者相類嘅團體組織嘅批准咧，就可以獲得豁免啦。係咪即係話如果佢係喺校園入邊舉辦一個集會，而個主辦方咧係屬於大嗰間嘅嗰個嘅教育機構嘅當局，又或者係屬於嗰個教育機構所承認嘅社團，即係無論佢係一個學會也好，学生会也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属于是一个 公安条例所能够规管到的范围，否则如果他不是用一个学会的名义去发起的时候，那任何人在那里做一个超过50人的集会呢，都其实本身是要符合公安条例的相关条件的，是不是这样理解？ 嗱，咁其实你讲返个定义出嚟，咁当然个定义就係咁啦，咁但係至于呢一個事件上面嗰個遊行係咪符合呢個定義？咁其實我嘅講法就係我冇足夠嘅資料，其實所以我唔能夠評論得到咯。咁但係即係似乎應該就未必係咯。即係如果從報章上或者新聞上得到嘅資料嚟睇，咁但係當然我即係再一次強調，就係我冇足夠嘅資料，其實所以我評論唔到就係呢一個集會是咪符合呢个定义？ 明白。好，唔该晒你啊，黄月日，暂时倾到呢度啊，多谢你。黄月日系一位大律师啦，咁啊补充一下啦，就系头先所读到公安条例嘅相关条文啦。咁佢个条例对于公众集会嘅批嘅规管系不适用于乜嘢咧？就系不超过50人嘅集会就即系不适用啦。第二就系私人处所嗰样嘅集会啦。第三点咧就系根据教育条例注册、临时注册或获豁免注册嘅学校嗰样嘅集会，或者系根据咧专上学院条例注册嘅学院举行嘅集会啦，咁又或者根据任何条例设立嘅教育机构举行嘅集会，同埋咧仲有另一点咧，就系嗰个集会系经学校、学院或教育机构属下认可嘅社团或者相类嘅团体组织或批准嘅，以及咧嗰个集会系经学校、学院或教育机构嘅管理层同意，并依照该项同意所附带嘅条款而举行。即系如果简单嚟讲，就即系话佢个不适用范畴咧，就唔单止净系睇人数，都要睇下咧你嗰个集会本身嘅性质系唔系获得咧某啲嘅人士嘅批准。电话号码18-7231，转头翻嚟同大家继续倾啊。 停业。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和多名区议员被捕，警方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的多项罪行，下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不便评论警方的行动，他强调犯法就是犯法，香港没有法外之地，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被视为是支持民主的人士，就好像有一个护身罩，犯了法执法机构都不能够做事。天气概况，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天气概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落，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丽景，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只是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在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那段交通繁忙，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加隆村同埋后少少深井嗰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基本污水处理厂，由于车多嘅缘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要间歇性封闭噶。要留意嘅就系坚拿道东，因为有水管急收啦，介乎洛克道至到轩尼斯道嘅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香港仔海旁道、新光酒楼去华富村。最后啦，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葵盛西村十二人确诊，点睇嘅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应该果断嘅做法，三管齐下，强制检测，禁足已经拉咗 keep 离开咗嗰啲咧，就全部捉晒翻嚟做检验，同埋咧就禁足佢嘅处理。形势越嚟越差噶啦，今年之前控制第四波基本上系冇可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陈志杰嘅啦。陈志杰，关于中大嘅上个月咧喺网上毕业礼举行期间有人士喺校内游行嘅呢一个事件咧，另外听到嘅一个嘅评议咧就系、是、觉得喂中大当日系咪真系需要报警啊？咁同埋第二日仲要系喺保安人员嘅协助之下咧，就让警方进入校园去取证。咁有啲学生就话觉得好似俾校方出卖咗。你又点睇咧？ 呢个系文化观感多过法律问题。大学通常系一个社会最开放、最包容嘅地方。由蔡元培先生主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兼容并蓄到一个支持前大清帝国，去到一个新文化运动最先进的学者都可以容纳在一间大学里面的。就算你说去到一些社会议题上面，大学的包容度都是比社会大，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生产到新的知识，有知识上的撞击出来。基于这个文化的感觉，所以当一所大学什么原因都好，报警去调查，甚至乎到最后警方拉出现在大学里面集会的人士，甚至乎可能是一些毕业生都好啦，观感都不是几好。 嗱，呢个就系观感问题啦。但系换转，如果论用另一个角度嘅思考，喺大学佢都要保障翻大学自己嘅利益噶啦。如果咧系发觉有啲人士喺校园入边嘅举动系有可能触犯到香港法例嘅时候，其实佢哋系咪都应该有责任要采取翻一啲嘅措施或者一啲嘅行动咧？ 我谂睇翻嗰阵时嘅示威究竟系俾人一种乜嘢嘅观感啦吓。你话如果？校园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啊，或者到时有人觉得人身安全受威吓，咁大学报警都无可厚非嘅。但你话当时嘅场合一个取消咗嘅毕业礼啦，网上毕业礼啦，跟住就有扎可能都牵涉中大学生里边喺度集会啊、嗌口号啊，对于当时嘅大学师生嚟讲，系咪一个好有威吓，又或者觉得真系人身安全受威胁嘅一个行动咧？咁就真系见仁见智。 但是今次呢睇到就有被捕人士是话涉及触犯到港区国安法啦。咁即係撇除公安条例嗰部分啦，如果涉及港区国安法嘅时候，如果警方发现到用另一个说法嚟讲，佢都可以入去執法㗎，即係唔需要系咪有人主动报警，系咪可以又咁样理解呢？ 咁警方理论上喺香港任何一个地方，私人地方佢都可以有執法嘅行动嘅，只要有合理嘅怀疑。咁但係始终尤其是一所大学，咁由大学去报警去到拉人，咁国安法係新嘅事物嚟嘅一种，係一座新嘅条例，好难话反对執法嘅。咁但係呢个法律去到執行嘅细节同埋唔同嘅观感呢，香港社会仲适应緊嘅喺度。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21嘅。咁刚才陈志杰咧提到啊，对于大学校园嘅文化观感啊，你又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经文联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大律师嘅梁美芬啊。梁美芬你好， 你好， 你好， 系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就系关于涉及到即系可能有机会触犯到港区国安法嘅问题啦。咁即系具体唔讲啦，但系我想问咧，如果系一个游行或者系一个嘅场合当中，你冇预计到会有人做一啲涉及到港独嘅言行啊等等，咁但系跟住真系有人去举起相关嘅旗帜或者相关嘅口号嘅时候，咁我系参与者，我应该系唔系我避开咗就可以勉强到会有机会被捕嘅风险咧，或者系触犯相关法例嘅风险咧？ 即系我第一嗰个提醒就系，梗系即刻割席啦。即係有時好似話，我哋咪有啲好多人參加選舉咧，無端端有啲人咧喺一個活動裏面就話幫啲候選人係競選咁，咁嗰個可能要即刻澄清，馬上割席。咁所以如果你話嗰個割席嘅行為唔清楚，咁跟住就一樣被混，即係俾人嘅感覺，你就喺呢個成場嘅集會裏面，即係我如果用政治上，就係、是、你俾呢啲港獨嘅分子就騎劫曬成個遊行。咁而你又喺里边，但又唔系好清晰有割席，咁咧呢啲叫做水洗都唔清，咁就慢慢等法庭啊或者執法嘅部门去判啊，因为好清楚咁又有啲港独嘅旗帜喺度，咁所以咧即系现时嚟讲咧，即系组织呢啲咁嘅游行示威嘅组织单位系应该要好清楚，同埋佢自己系可以能够管理到成个游行嘅，咁如果你唔系咧？就你会系被视为呢个流，你既然参与咗，你可能甚至跟住一支旗，突然间系褪后，冇人知你系褪后，咁可能你要去到有机会，万一真系话有人系觉得你涉嫌，咁可能喺法庭里边你就自己去解话咯。 但系所谓嘅割席咧，如果我头先听你咁讲咧，就系、是、我企后啲，或者我同佢离开咗，即系唔知道有几米嘅距离都唔得，就系一定我要离开个地方，先至叫割席噶咯，系咪啊？ 可能你直情应该公开，即系话喂，同我无关。可能真系要系咁噶，因为我哋自己以前就即系好清楚呢啲咩集会啊，或者我哋即系话咧，我刚才讲嘅例子就好好嘅。总之嗰个咁多群众运动嘅或者群众嘅集会，佢里边嘅主旨根本你系唔系认同嘅，你可能就真系要割席，尤其是牵涉到系犯法。咁所以咧。即系以往我哋都系咁样建议啲人噶啦，咁而家就更加啦，因为有嗰个国安法。咁但系我就再三都睇翻啲报道啦，佢系真系有啲港独嘅旗帜啊，喺嗰个游行示威里边噶嘛。你点样去解话？你咪自己水洗都唔清咯。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即系所谓嘅教训。 我哋一路已經講嗰啲同學，尤其是即係喺大學嘅同學，你又趁一啲唔係中文大學嘅同學，有啲又畢業生，有啲仲唔係中大完全無關嘅，咁人哋又喺度搞埋啲港獨嘅，咁你又滲咗喺裏面。即係剛才我已經講咯，你去到法律嘅層面咧，就係水洗都唔清，咁啊去到你自己能唔能夠有好嘅答辯理由啦，嚇。 咁啊，都系嗰句啦。如果唔喺現場出現嘅話咧，應該就冇呢個風險啦。咁最安全都係咁做啦，係嘛？ 即時嚟講，你即時你即刻自己採取啲嘢，我反對港獨或者係咁啦嚇。我唔知，即係你話現時嚟講，原來有咁多呢啲有啲人咁樣想強劫曬嘅，你咪自己袋住張紙都可能要。嗱，呢個我係講政治嘅，但係喺法律上咧，我都聽到即係剛才你哋都有啲訪問咗唔同嘅嘉賓啦。首先我想讲呢，即逢系香港嘅大学呢都系有法例嘅监管嘅。即使呢因为去年嘅事件，我知道大部分嘅大学啦，包括我任教嗰间都一样，个保安系严密咗好多嘅。但系保安嗰个严密咗唔等于佢变咗一个私人嘅地方。佢嘅性质一样系呢，佢系受公帑。咁咧，所以咧，即係當大家話你嗰個大學管理層點解去報警咧？這個咧，我認為係一個幼稚嘅睇法啦。原因咧，那個大學咧，其實佢管理層都孭咗幾單嘢噶啦，你都知道。咁佢大學咧係要對佢而家成個公眾授權俾佢管理嘅，即係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校園內係屬於佢管理範圍，佢要負上責任嘅。最後嗰、那個佢有。法律嘅责任嘅，如果喺呢间大学里边，佢明知有啲系违法嘅嘢，即系好似旧年我都系提醒嗰啲大学，你如果你知道你个大学里边出现周围都系汽油弹，而你系唔理，采取一个沉默嘅态度，你自己又系变咗水洗都唔清，系咪你纵容呢？你有份呢？即系等于我系一个业主，你唔好话公呢啲公帑嘅地方。佢系受公众授权委托去管理，就算你私人嘅业主，你自己租咗俾个租客，里边系发生又藏盗又违法，如果你系唔知道，咁就系一个答辩理由。但系如果你系知啲唔知啲，可能你自己都犯埋法。所以佢嗰个中文大学，佢被逼咁样做咧，佢冇办法嘅。点解咧？佢冇能力去处理到，就系、是、旧年到今年，你睇到佢冇能力去处理到呢啲情况。佢唯有報警，佢甚至冇能力去判斷呢啲係學生定唔係學生，但係就走咗入嚟校園裏面，係做咗一啲涉嫌違法嘅嘢，甚至你係舉起港獨旗，咁你話佢點啊？嗱，如果佢唔去報警咧，佢就反為仲大劑，因為佢可能自己要孭飛添。你係咪縱容呢啲人喺呢度咁樣做啊？咁你要明白咧，我反為即係我呢一次，我會覺得佢為咗要保障自己。佢有答辯理由喎、哦，最後追究佢嘅時候，我已經盡快我哋叫做即係佢已經係as practicable as possible， 即係盡佢所能去做咗佢所能嘅嘢啦。咁當然有啲政治上都認為佢哋係做得不足啦，係咪？點解之前你知道你又唔阻止？咁我唔知佢阻唔阻止到啦。但係佢係做到，我覺得起碼喺嗰一日佢可能嘅嘢咯。 系，即系法律责任嚟讲，就应该都撇清咗噶啦，都 管理层都要孭飞噶，你即系你怪唔到佢咁多，喂，你自己喺嗰度做啲犯法嘅嘢，你要佢揽埋你一齐俾，佢又唔系认同你嗰啲，就算佢认唔认同啊，佢嗰个管理人嘅角色，成间学校包括校董会都可能有责任啊，咁点搞啊？系咪啊？咁所以咧，你而家就系好清晰噶嘛，你港独系唔得噶嘛。咁就应该收手啦，同埋嗰啲大学嘅同学，你唔好以为我系呢间大学嘅同学，我就免死金牌，不嬲都唔系有国安法，国安法之前都唔系嘅，大学从来都唔系法外之地，只不过好多时咧，大家咧从政治上，从咩嘢，我哋就宽容啲，咁就算啦，咁样，即系因为咧。呢啲就係你有個隻情權喺度嘅，係咪？大家好明白，有啲年青人，但係你去到咁樣樣，成間大學都俾你害嘅、哦，係咪？可以真係講唔講法律，唔講政治，講校譽咧，佢都受損啦。 好，即係 佢都受損啦，係咪？ 係明白，即係喺個法律規管之下嘅。多謝曬你啊，梁美芬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本身亦都係一位大律師嚟嘅。咁所以陳志傑，即係如果聽阿梁美芬咁講咧，亦都係考慮到即係之前發生嘅事件咧，似乎大學當局而家喺管理校園到底要採取啲乜嘢嘅措施同政策咧？ 是需要更加小心同埋更加要深思熟虑。 从法律责任嘅安全系数管理呢，我就好难反驳。但大学始终系一个教育机构，作为师兄师姐又好，点都好啦，系做错咗，咁做错咗嘅系用一个法律嘅方法处理佢啊，定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倾咧？咁吓， 同埋系咪都要视乎究竟嗰个叫做错咗系咩嘅程度呢？ 我想国安法是新事物，香港人慢慢继续适应。 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各位谈下另一个议题，亦都可能跟众筹活动相关的。究竟众筹在个法律上面，即会不会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呢？电话号码18721，转头跟大家谈一谈。 港台电视30日历史23事之楚汗。 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逃亡到荥阳，虽然荥阳一条鸿沟将刘邦和项羽分隔开，但两人自此展开一场两年多的拉锯战。被范增离弃的项羽是不是已经大势已去？刘邦又会使出什么妙计力挽狂澜呢？ 历史23事楚汗第三集楚河汉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第一台， 动之呼吸， 一支赢， 体坛动静430。 快点中英超曼联喺呢个欧联一场啊，值得高兴嘅咧就系英格兰桌球锦标赛2020国际乒乓联会。 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新闻后， 体坛动静430，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浑身是劲。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疏白，拒绝疲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接近7:23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系陈志杰嘅。嗱，陈志杰啊，即系又讲另一个嘅议题啊，就系有一个教会就系叫做好伦社北区教会啊。咁佢哋咧喺星期一嘅深夜咧，就喺社交网站发表声明，话佢哋教会唯一嘅银行户口同埋咧佢哋传道人陈海兴夫妇的户口咧就无故被汇丰银行冻结，他们的说法就是话即系喺过去一年啦，佢哋嘅教会嘅义工团体守护孩子行动咧，喺示威现场做人道支援，质疑咧户口被冻结咧系一个政治报复嘅。咁另外啦，就系一位嘅人士就系刘家栋啊，佢而家系加入咗嗰个教会嘅注册社工啦。咁佢喺今日嘅凌晨亦都发文咧，话自己嘅薪金被冻结，亦都系要求咧汇丰银行解封嘅解封他们的户口的。而今日呢就他今日晏昼呢他在个社交专页就说呢是他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亦都是话呢就是警方呢是凭住这个搜查令先后去到这间教会位于观塘的聚会点同埋粉岭的教会道呢做调查的。咁啊，陳志傑，即係似乎個事件咧，究竟係因為咩原因咧，就暫時未知啦。咁但係今次就牽涉到教會團體。 我諗社會上嘅疑慮主要就係基於冇乜官方消息，或者係銀行方面嘅澄清。呢、這個事件同早前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話自己嘅户口同埋屋企人嘅户口被凍結有啲相似嘅，都係有一個嘅指控。但是官方或者是银行方面给到公众的信息是很缺乏的，只是否认 指控嘅啫。咁可能基于调查或者系基于一啲原因唔可以披露啦。但当冇另一只古仔讲嘅话咧，疑虑就会喺度。 嗯，不过都补充一下啦，譬如你头先提到许志峰咧嗰个个案啦，后屘警方亦都有表示到咧系对佢个户口咧系因为话有理由怀疑许志峰系挪用众筹所涉及嘅85万元嘅款项，并透过咧佢自己同埋其他人嘅户口咧处理得益，咁亦都系因为咧许志峰潜逃，所以就需要冻结佢嘅户口保留证据检控，咁呢个就系即系警方咧寻日嘅一个解释咗。 首先就系后来啦，依家社交媒体当道信息传播嘅速度真系唔使我再评论，唔使大家再倾到自己快手情。公众情绪形成的速度都很快，咁当然可能官方或者系银行有佢嘅难处，唔能够话即时披露咁多嘅资讯，咁但系社会有咁疑虑就好正常。第二就系话头先，就算呢啲资讯咧，都系要去到假如啦，日后真系有司法程序，去到法庭上面咧，先可以披露更多更全面嘅信息俾公众去评论咯。咁喺呢个司法程序之，如果真系有司法程序之前嘅话咧，大家都系估估下啫。 嗯。但系今次咧，因为好伦石北区教会嗰度咧，会唔会系牵涉到都一个比较即系复杂少少嘅情况咧？嗱，因为本身咧系一个教会啦，咁佢亦都有从事一啲嘅社会服务嘅，譬如佢哋会系透过一啲嘅即系其他嘅方法啦，就去帮手咧。籌得一啲嘅款項，提供一啲免費嘅宿位咧，俾無家者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佢哋不嬲咧都做緊嘅一啲服務。咁而佢哋咧亦都係係一個香港政府認可嘅免税慈善團體嘅註冊嘅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合法地即係可以收到一啲嘅。捐赠咯，而跟住就利用呢啲捐赠咧，帮助社会上面佢哋认为嘅一啲弱势社群，譬如就系佢哋讲话服务无家者啦。咁但系而家如果系真系将佢哋嘅户口去冻结咗嘅时候，呢、這个又影响埋佢哋呢方面嘅服务嘅。 其实呢个系挑战我哋社会好多嘅，或者系咁样啦，系我咁讲啦，系让我哋社会常识或者习惯要重新适应嘅案例嚟嘅系。一个社会的运作，除了我们刚才谈了很久的法律之外，也都是有规范和常识。规范和常识未必是法律白字黑字写的东西，而是一些习惯。例如慈善牌，即是香港法律88章那个，通常慈善组织或者有慈善牌的组织，它筹款或者做服务，而跟住话涉嫌洗黑钱的机会，或者以往我们收到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少一点的。又或者譬如话教会咁样啦，即系一啲案件牵涉到教会咧，喺公众认知上面都系未必习惯，唔系成日听到。咁所以当有呢啲信息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有啲疑虑，而系需要进一步澄清嘅。 嗯，進一步澄清就主要是即係警方嘅相關行動啦，到底係因為乜嘢嘅調查或者咩嘅原因咧？或者係唔係佢哋去指示銀行做一個凍結嘅舉動咧？ 因為法律咧八字黑字唔會話去到每一個生活細節、每一個行動細節都描述到噶嘛，所以除咗法律嘅要求之外，亦都好多係習慣，大家習慣嘅常識。明顯地針對一個教會或者係針對一個慈善牌機構嘅行動咧。就比較未必是我哋香港人常識成日聽到嘅嘢咯。 嗯，根據咧而家呢個教會啦，即係好倫社北區教會啦，同埋佢哋嘅社工啊劉家棟咧嘅社交網站專業就話啦，喺今日晏晝兩點半，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嘅警員咧手持搜查令咧去到教會嘅觀塘聚會點，要求聯絡教會嘅堂主任同埋公司董事，以大反警署協助調查。並且咧係搜查物品，而劉家棟咧亦都係被帶走咧協助調查。到五點鐘嘅時候咧，警方咧就再憑搜查令進入去粉嶺教會嘅。嗱咁啊，今次嘅事件即係除咗頭先啊陳子傑即係講到嘅嗰啲嘅部分啦，另外亦都可能大家會考慮到就係話，喂會唔會係同教會嘅眾籌活動係相關咧？咁會唔會係眾籌都會有機會要承擔一啲嘅法律後果或者法律責任咧？關於呢一點咧？不如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再倾啊！电话号码18-7231，观感如何可以倾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对十四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施所谓制裁，敦促美国政府立即停止为地缘政治目的以人权或民主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说，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基本法和处理基本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宪制性问题，批评美国政府官员和政客不断利用在香港发生的事件恶意攻击中国，故意无视香港的宪制秩序。发言人又说，美国政府任意实施所谓制裁属政治操作和暴露它的双重标准，亦是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行径令香港和全国人民感到愤慨。本港新增1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多个群组继续扩大。葵盛西村第八座再多5宗个案，其中3宗是在5楼，另外2宗分别在7楼和8楼，但不是同一座向。第八座累计有18宗个案，涉及8个单位，当局昨日收到1000个检测样本，承办商到现在亦测试了1300个样本，发现有几个初步阳性个案来自4楼、7楼和8楼的住户。沙田一田百货新增3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未肯定传播途径，但估计员工到过的休息室可能有病毒传播风险。另外，马鞍山锦丰苑锦卫阁有5宗个案，涉及4个单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天星小轮两条专营航线加价，成人小童和残疾人士每程票价将会加3毫到5毫。以中环来往尖沙咀线星期一至五上层成人票为例，票价将会由2.7加到去3.2。当相关程序完成之后，新收费会在明年2月9号起生效。政府发言人说，天星小轮是不少旅客乘搭的交通工具，在社会事件和疫情影响下，去年和今年乘客量和票务收入大幅下跌，预计短中期内重返以往水平的机会不大。自从上次在2017年加价以来，营运成本持续上涨，加上经济前景不明朗，广告等非票务收入并没有保证，因此天星小轮有需要调整收费。好伦社北区教会表示，警方凭搜查令先后到教会位于观塘的聚会点和粉岭教会。好伦社北区教会和社工刘家栋的社交网站专业表示，下午2:30，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的警员手持搜查令到教会观塘聚会点，要求联络教会的堂主任和公司董事，以带回警署协助调查，并搜查物品。刘家栋被带走协助调查，警方其后在下午5:00再凭搜查令进入粉岭教会。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早上气温在15度以下，日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只是去到广告牌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还是较为多车的，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凤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容凤书健康中心的。港岛路面呢，湾仔坚拿道东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的水管工程要进行。坚拿道东近住洛克道至轩尼斯道那段呢需要临时封闭。咁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新界呢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那段仲是多车的。之前那度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的啦，不过都是多车啦。而葵涌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葵兴村葵芳村段呢亦都是多车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丁九段就仲是较为繁忙。咁所以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是较为多车啦，龙尾近金竹角。咁之前因为多车的关系呢，长青隧道的机场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而家已经是取消咗㗎啦。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多车，咁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都是比较繁忙的。石梨的大白田街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大白田街去大龙街方向近住石梨二村那段临时封闭的，咁本来经过道的九巴 35X935 需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港岛南区嘅薄扶林道啊，有啲临时工程嘅，喺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水塘道部分嘅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系违法噶，可以被判监禁、罚款同埋停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我是精拎一点的林永文，今年我去了学车环保袋啊化妆袋，我就将我的作品去送给朋友，朋友的家人见到以为是在外面买，还很喜欢添。其实真的很有满足感的，估不到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的欢乐面对一切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论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关于好伦社北区教会咧，佢哋喺佢嘅社交网页咧就话佢哋嘅教会嘅唯一嘅银行户口啦，同埋佢哋会堂主任啊陈海兴传道同埋佢妻子嘅户口咧被冻结咧，相关嘅问题咧，咁就汇丰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咧就冇评论到有关事件，但系就话咧大家应该系向相关嘅执法机构查询。咁究竟今次我哋应该要点样考虑，就係佢本身亦都系一个即係慈善团体注册啦，咁应该点样考虑今次嘅事件呢？电话号码18723111。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呢就係大律师何迪康嘅。何迪康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首先即系想请教一下就系众筹嘅问题啦。如果根据翻好伦社北区教会嘅说法咧，佢哋之前去做一啲嘅众筹咧，就系为无家者嘅住宿需要同埋为年轻人解决食物需要等计划咧而做众筹嘅，而佢系一个即系注册嘅免税嘅慈善团体嚟嘅。咁其实先讲众筹嗰方面啦，即系而家有几宗个案睇。上嚟系咪众筹都有一定嘅法律风险存在咧？ 我谂最重要系你众筹嘅目的同你之后收到嗰啲钱系咪用喺嗰个目的相关咯？ 咁如果你譬如讲个目的系一样，但系你攞啲钱之后系爱嚟做另外一个用途嘅，咁表面上睇就有一个可能性系属于诈骗咯。咁如果系有诈骗嘅嫌疑，咁嗰啲资金就会属于一啲叫做因为犯咗可公诉罪行嘅得益。咁如果法庭最后真係判你罪名成立，咁嗰啲资金係变咗係一个犯罪得益呢，就係、是、可以充公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咁如果譬如警方係有咁样嘅证据，佢认为嗰啲资金係有机会係犯罪嘅得益嘅，咁佢就可能同银行嗰边讲，就话要冻结呢一笔资金先啦。 嗯，即系咪话起码佢哋要出示到，即系做众筹嘅人士，起码佢应该要出示到相关嘅核数嘅证据啦，甚至就系嗰个捐款嘅流向到底系点样咧，以证明到底佢哋呢个众筹系用于原有众筹嘅目标啦，系咪？系咪可以咁样理解？ 我谂佢哋即系如果自己要做得小心啲，最好当然就系、将所有呢啲相关嘅文件证明系保存得好啲啦。咁如果最安全嘅就更加系要做，即系做多一步，就系、是、开多一个户口，就净系处理嗰一个众筹嘅款项嘅进出咯。咁因为如果譬如佢将一啲众筹嘅款项摆咗入自己个人嘅户口，咁呢一个就即系啲数目就好容易会混淆。咁亦都有一个风险，就系、是、警方可以话你系其实啲钱外咗你做自己嘅支出嘅用途咯。 系因为咧，当然咧，法律上咁做系最安全嘅，但到社会上现实嘅操作咧，依家去银行开户口都唔系咁容易噶。就算系一个个人都好啦，无端端要去银行开多个户口处理另一笔钱咧，我相信一般银行都未必话咁容易受理啦。所以都可能出现咗啲法律上嘅灰色嘅地带，同埋众筹都系一个新嘅事宜嚟噶啦，变咗系受咩条例监管，可能都有待澄清。但都想请教一样嘢。以往我哋嘅理解咧，一个机构如果佢有慈善牌照，即系第八十八嗰个八十八牌啦，俗称嘅慈善牌照嘅话咧，咁公众人士捐钱俾佢，应该都几安全嘅。最少佢一个慈善嘅牌照嘅机构，咁相信啲钱都系用慈善嘅作用，或者有呢个慈善牌嘅法例监管。但今次嘅事件就令到最先我有个疑问啦，系咪原来慈善牌嘅机构都有啲风险，大家以往都遗忘咗嘅咧？ 我谂你着重嗰个风险系讲紧话我作为捐款者个风险啦。咁、如果我作为捐款者去睇一个慈善机构，佢冇话特定乜嘢目的去筹款，只不过佢系一个慈善机构，我就嚟筹款，即系作为我日常开支、日常营运，或者系我自己作为慈善机构不嬲要做嗰啲慈善目的嘅用途。咁我捐款系基本上一定系好安全，唔会有咩风险嘅。个问题系，如果有一啲人士，无论系慈善机构又好，非慈善机构又好，佢话佢众筹嘅目的系如果系做一啲非法嘅行为嘅，咁你作为一个捐款者，明知道佢将啲钱作为一啲非法目的，你都去捐款俾佢咁做，咁先至会有个风险咯。咁即系简单啲、具体啲嚟讲，譬如佢讲紧嘅筹款目的系为咗。资助一班人士去袭击警察，去做汽油弹嘅。咁、我明知有呢个目的，我都捐款俾佢，咁我就会有呢个风险，有法律上嘅责任咯。 系，而对于机构本身就系、是，如果佢无论系走慈善牌都好啦，佢无捐到翻嚟嘅钱，佢最好都系用翻佢慈善牌嗰阵时所宣称嘅目的，系咪就最安全咧？应该系。 两个层面嚟睇啦，即系如果你话关于慈善牌，其实就系关于佢嗰个税务嗰个优惠啫嘛。 系， 哦，攞慈善牌就唔需要去交税，咁佢嗰啲收入都唔会，即系税局都唔会同佢打税咁解咯。咁、但系如果你讲紧系譬如而家冻结户口啊、洗黑钱啊呢啲问题，其实就系另外一个层面咯。因为佢而家要筹款，譬如佢话。为了无家者又好，为了什么人士去照顾他们的日常所需都好，这些跟他是不是有慈善牌其实是无关的，即是他只要是将这些钱用回那些目的，基本上就不应该是有任何的法律的责任咯。 即系其实最主要就系佢究竟有冇慈善牌咧？呢个唔系个问题嘅关键嘢，个问题关键就系佢筹翻嚟啲钱个用途到底系如何？佢唔系能够清晰地交代到咧佢嘅账项啦。但系咧呢度何立刚可能都仲有一个问题嘅，譬如有啲机构咧佢筹咗款翻嚟啦，咁佢就话支持佢哋嘅运作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嗰个运作除咗可能系不嬲佢喺网页度即系列清楚一啲咧，有阵时佢哋都会因应社会需要咧开一啲嘅新嘅项目。咁样，咁呢个亦都可能系即系当初最开初佢哋做呢个众筹或者捐款嘅时候咧，冇好清晰地列明即系每一个项目嘅细节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都有机会出事咧？ 其实即系如果根据你嘅讲法，咁样嘅风险系好低嘅，因为如果佢系一间假设系慈善团体啦，佢做紧呢啲慈善嘅工作，咁但系佢将来拓展佢嘅服务。咁佢当初筹嘅款，其实即系佢唔会话特定系讲明我净系做呢啲工作而筹款噶嘛。咁通常佢哋筹款嘅目的就系为咗我哋呢一个慈善团体嘅日常开支，我哋呢啲服务而去筹款。咁嗰啲筹款就唔会话因为我去到日后我再用啲钱去拓展服务，就变咗做一个诈骗嘅行为。但系如果我一开始筹款嘅时候系讲明某啲特定嘅用途。咁但係其實我之後呢就將啲錢特登呢就我哋做其他嘅用途，或者係我當時去籌款嘅時候其實已經係隱瞞咗呢個真正嘅目的㗎喇，咁先至會有一個詐騙嘅成分囉。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即係有冇最後一個詐騙嘅罪行，同而家警方話暫時要凍結個户口，其實都仲有一大段距離，即係嗰個佢要舉證嗰個基礎仲要差好遠。即係如果佢係有一啲合理嘅懷疑，佢就已經可以凍結咗個户口先，佢再去查。佢唔一定最後有足夠嘅證據起訴，不過佢作為一個可能話保存啲資金，作為一個最安全嘅做法，佢就凍結咗先。咁呢個係佢哋喺法律上都有可以有權去咁樣做嘅一個行為，一個步驟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何的康倾到呢一度，麻烦晒何的康系本身系一位大律师嚟啦，咁电话号码187231，咁我哋都曾经同警方查询过呢个嘅即系好伦社福区教会，就问咧到底系咪警方咧指示银行啊去做个户口嘅冻结啦，或者系限制个户口嘅使用嘅，咁警方咧就话即系佢哋会今晚稍晏嘅时候见传媒咧会交代噶啦，咁所以就暂时咧，未有一个书面回复嘅，咁啊话请留意，即系警方稍后会见传媒交代案情。不过陈志杰，即系今次事件，似乎如果听你头先讲咧，喺个观感上面咧，都会令人觉得，即系就算系教会嘅话咧，或者系一啲教会嘅机构啦，即系亦都会有机会咧。是成为一个被调查的目标，当然就要看看他后面做了什么 事。没错，即是任何法律都好，当好仔细地看，很多东西都可以有问题的，这个都很难说他错。但是以往社会来讲，对于譬如说慈善团体、宗教团体，不只是教会的，其实不同的宗教团体，或者刚才我们谈的大学，那个宽容度比较大少少的，比较是。咁依家咧，似乎就都好多有關呢啲嘅團體嘅新聞啦，嚇，亦都係同我哋以往嘅理解有啲唔一樣，所以公眾疑慮，所以我有疑慮，首先我個人有啲疑慮啦，係，所以都期待官方有進一步嘅信息可以解釋呢啲疑慮嘅係。 无论咧系关于即系中大嘅问题啦，或者头先讲到慈善团体或者教会嘅问题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嘅。有听众黄生，你好，黄生。 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黄生？ 我想讲呢个中大咧，即系差人入去拉人，点解呢个你个评述员讲到好似差人做嘢好似好唔啱咁样嘅？我觉得好奇怪咯， 观感唔好睇咯，我觉得真系一个大学嘅老师报警去拉人，你话如果开始人身安全去到真系有冲击秩序，去到严重毁坏校园设施，我冇嘢好讲。 咁如果你觉得呢啲学生喺里边校园应该系读书噶嘛，佢哋搞啲咁嘅动作就好合理啦咩？个社会唔系咁样噶嘛？点解你哋仲可以维护呢啲咁嘅黑道？佢哋系读书咩？你觉得？ 从法律嘅安全嚟讲咧，怎去报警咧都无可厚非嘅，最安全。O K 吓。 讲法律，差人就应该入去调查啦。点解仲要维护佢哋咧？佢哋做啲咩动作啊？ 香港上年啲学校打成点样啊？仲未追究噶，烂晒噶啲学校。你会觉得呢啲行为系啱嘅？ 我相信已经有执法机构拉紧人咯，亦都告紧人，亦都有年青人定紧罪噶啦，都喺度。 边方面系做翻边方面嘅应做嘅嘢系好啱嘅。你成日提呢个国安法系新嘅，啱啦。啱啱头先拉个教会，点解要入国安法呢？因为依年牵涉嘅嘢太多啦。又教会又咩嘢，差人系做唔到咁多嘢，或者国安法会处理得到？你咁担保而家你话教会里面冇问题咩？我从来几廿岁人五十几岁啦，我未睇过香港会有教会出嚟会支持暴徒、支持上街，咩法会嚟噶？ 嗯，好多谢黄先生嘅意见啦。不过首先咧，要一个补充先，就系、是、根据而家嘅资料啦，咁啊嗰个资料咧都系嚟自好伦社北区教会啦，同埋嘅即系社交网站啦。而家上门去调查嘅嗰一个嘅警方嘅组别咧，就系、是、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嘅。咁嗱，当然即系我哋而家都未清晰咧，到底系涉及到乜嘢原因而导致到警方要去调查呢间教会，或者系甚至究竟系唔系咧对佢哋相关人士嘅户口咧进行一啲嘅限制活动啊等等咁嘅举措啦。而家未清晰，咁稍后咧警方会有进一步嘅交代啦。咁不过头先阿陈志杰即系一路去讲嘅时候咧，都系讲紧一个观感嘅问题。咁当然啦，即系喺法律嘅层面，我哋刚才亦都有同相关嘅法律界人士倾过啦。即系如果喺个法律层面，咁警方。当然如果见到有一啲嘢係触犯到法例嘅时候，佢有佢嘅執法嘅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即係可以做啦，係啦。 头先倾过啦，執法部门嘅合理怀疑同律政司检控嘅门槛，去到法庭定罪嘅门槛呢，高度又唔一样。起码第一关依家執法部门嘅合理怀疑呢，都让到社会有好多嘅讨论啦，究竟合理怀疑嘅程度喺边度呢？咁 咁不如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另外一个议题。 CIBS 欢迎大家收听《赚出精彩人生》，写创的神学碎片。 所以创业家咧，佢就咁样睇成件事，包括就系佢回应到赵明啦。喺个过程入边咧，佢觉得有好多咧就唔系钱嘅得益嚟嘅，系一种心灵嘅一种富足咁样。 Sorry 神通啊，边个的故事？ 搵到有一份工，主要都系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佢帮我融入咗成个香港嘅社会啦，都学咗即系啲香港人点谂嘢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细杰，一不离二咯。 咩一不离二啊，瑞文？ 咧，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家宴嘅，听众好有兴趣啊！不如我哋做大佢，讲多啲奖咯。 梗系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香港鸟类分布嘅古仔俾你听啊。 而我就请嚟中大学者黎玉科，讲下红树林都有机会加剧温室效应噶。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有请六号佳丽唐丽球小姐， 唐小姐你好， 亨恒勤你哋好。 如果要听电台节目，你会拣边一个嚟听呢？ 我会拣手下留情啦。 点解呢？ 因为咧听手下留情咧可以勾起好多集体回忆啦，又有好歌听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今个礼拜有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 刘伟恒、 梁丽勤、 何亨， 仲有我唐丽球，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志杰又讲另外嘅一个即系同疫情相关嘅议题啊，就系、是、关于疫苗啦。嗱，而家咧，其实有啲国家咧已经开始紧打疫苗噶啦，咁有啲国家咧亦都或者有啲地方咧可能会系即将开始啦。咁实际上咧，而家有几种嘅疫苗咧，亦都有一啲嘅地方系用紧嘅。咁但系喺个研发技术上面咧，其中有一只就系美国嘅莫德纳啦，咁佢就要储存喺涉事 -20 度嘅，而辉瑞咧嗰款嘅疫苗咧就储存喺摄氏-70 度，咁所以咧之前亦都有一啲嘅相关讨论啦，就系喺个疫苗分发去其他世界上其他国家嘅时候，到底应该点样运送、点样去处置咧，同埋去到嗰啲嘅国家又有冇一个充足嘅设备系可以恰当地处理到呢啲嘅疫苗咧？咁啊，翻到嚟香港啦，香港又系咪有咁样嘅设施或者系设备啊？去到即系去保存啦，呢啲可能系摄氏-20 度到-70 度嘅疫苗咧。咁当然亦都要补充啦，有其他嘅疫苗咧，佢嗰个储存咧系可以唔使咁低温嘅。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物流协会冷链物流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歧视美亚捷运行政总裁古博成嘅。古博成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是，首先想请教一下，要一个摄氏-20 度至-70 度的柜呢，在个而家其实是不是都有现存这些柜，只不过不是用来做疫苗储存用途，是不是这样 的？是，绝对正确。其实本身即是-70 度都是有在即是上到航空公司里面的运送的载具，我们这样讲。咁其实是已经有这个-70 度的即是载具在这里的。咁一般-20 度即是当然就会再多啲。係啦，咁正常嘅其實喺航空公司法定嘅即係允許嘅上飛機嘅載具裏面咧，其實-20 度嘅都係比較上係即係常見嘅都係。 嗯， 係啦，但係-70 度就會比較少啦。 係，我想問即係-20 度同-70 度係咪即係有啲比喻，甚至好似係即係凍肉儲存啊咁樣，係咪咁樣嘅比喻？ 其實佢實際上嗰個箱咧，其實就等於我哋好似平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有啲行李箱，咁就會擠落一啲嘅梯形嘅銀色嘅箱，就再運上飛機啦。咁佢其實個形狀類似呢啲，不過可能就再大啲。咁佢裏邊咧，其實佢哋會有一啲嘅特定嘅乾冰啦，或者一啲液體啦，咁就會雪預先會冷凍咗佢，咁令到裏邊嗰個温度咧係可以去到-20或者-70嘅。咁一般而家-70嘅應該就主要係有一隻嘅有一個品牌嘅裏邊嘅一隻型號，咁係可以去到做到-70。咁另外一個品牌而家知道佢開始申請緊去到做-70嘅。 嗯，係嚇。 系 啦，咁另外咧，即系亦都想请教啦。嗰一啲嘅冷冻设施咧，或者如果系要做到-20 度或者-70 度咧，佢嗰个设施本身嘅成本会唔会系好贵啊？ 哦，嗱，第一样嘢其实佢呢个咧就可能要大家要有少少理解，就话佢呢个喺航空即系喺航空运输里边嘅运送呢一个载具咧，其实佢唔系会卖出嚟嘅，佢系其实咧连埋嗰个当佢要付运嘅时候咧，佢系会系连埋嗰个服务咧，系去到连埋嗰个运费啦吓，系包埋呢个服务嘅，即系佢租俾你系啦。咁所以咧，其实佢一般嚟讲，佢其实就会只系正常底下佢系会其实唔会有咁多-70 度底下嘅產品噶嘛，咁同埋有嘅其實一般都唔會個體積唔會好大嘅，即係佢所需要空間唔大，咁變咗咧就-70 度嗰個的而且確其實就個需求都應該會好殷切，咁好早期其實我哋都已經知道嗰啲做呢啲我哋俗稱叫 container 啦或者載具嘅公司咧，其實佢都大量生產嘅，咁但係就都其實就唔係佢每一個月其實就唔係話生產得到好多，咁我哋知道有間公司佢以前同我哋傾，大概可能一個月都係講緊生產到大概20-30隻呢啲 container 啦，即係呢啲個載具。咁如果因為你突然間全球可能講緊，如果以之前個估計就係大概有7000嘅飛機嘅架次嘅量啊嘛，咁嘅要走疫苗嘅話，咁變咗其實嗰個量就相當大。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其實嗰個廠商亦都應該就一次性佢亦都即係分唔到咁多貨出嚟嘅。咁變咗咧就而家喺呢個載具裏面咧，應該正常嚟講係都係有即係都係有可以協調到。咁第二咧，其實我哋講緊有隻-70 度嗰隻咧，其實我哋了解佢最近好似佢公司都喺度自己研發緊佢哋自己個包裝，睇下可唔可以。自己是可以去到-70，就變咗唔需要額外需要呢一個載具，因為佢都明白呢個載具可能係一個痛點嚟嘅。咁變咗，若果佢本身嘅包裝已經可以係去到-70咧，咁對於之後嘅儲存亦都會解決咗我哋頭先所講你哋提示個後者嘅問題啦。即係嚟到本地嘅儲存會唔會係即係唔夠咧咁樣？咁而家正常地一般我哋喺香港儲存嘅倉都好少會去到-70嘅。 係啦，因為呢個我哋所講過呢個即係呢一類型嘅產品其實唔係話太多，係啦，咁都係一啲可能啲研究所啦，或者啲醫院啦，咁佢會個別有一啲嘅雪櫃嘅其中一個 compartment， 即係其中一個裏面嘅一 part 係可以去到-70啦。咁或者再低啲都會有，因為有時細胞都需要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佢就唔會去到咁低咯。因為我哋一般所知道嘅疫苗都通常一般都係2-8度可以 OK 嘅啦。 嗯，明白。好，喂，古博成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有機會再同你請教過 嚇。 唔該曬你嚇，因為節目時間所限啊，今晚咧亦都唔該曬陳志傑啦嚇。咁今晚節目到此為止，跟住有8:00新聞報導，拜拜。 拜拜。